是的，我们曾经听到的这些旋律都是来自他格林米勒的创作，他将爵士乐的激情和大型乐队的这种豪华丰盛完美的集合起来了。找个时间我们单独来聊聊格林米勒，不过今天我还要给你带来一些适合在这个周一午后来聆听的音乐。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这样的冬日的午后，我们来听温暖的音乐。这里是莫扎特的作品，他的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莫扎特对单簧管真的是从心眼里喜爱，因为他第一次听到曼哈姆乐队的单簧管的时候只有7岁，但是作为音乐神童，他在巡回演出 后来他在伦敦、在巴黎、在重返曼哈曼姆的时候，一再听到单簧管，而且他还有一位单簧管好友，那就是施塔德勒。施塔德勒和莫扎特一样，是他们都是共济会的成员啊。他们的友谊使得莫扎特对单簧管更加的喜爱，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莫扎特生命的最后几年，其实他一直贫困潦倒，但是他只要是手里挤出一点钱，总是会借给施塔德勒。没有钱借记的时候，他甚至还给过施塔德勒两块金表去典当。直到莫扎特去世的时候，还看到他全部资产中有一笔施塔德勒屡借不还的欠款500弗洛林，结合是3000余美元。而这首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作于1789年，作品的编号是581。而我们熟悉的《走出非洲》是 A 大调单簧管的协奏曲，那可见莫扎特在单簧管的音乐上真的是用了不少心思。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在12月22号在维也纳的布鲁克剧院首演的，单簧管的演奏者就是施塔德勒。莫扎特晚期所创作的单簧管五重奏这一首，还有单簧管协奏曲，都是给好朋友施塔德勒所创作的，所以这首作品也称为施塔德勒五重奏，有朋友于此真的是好满足了。来看看大家的签到，有不少朋友说今天的信号有点不好，是不是今天的网络信号？我觉得是不是跟有些地方的网络今天会不会受影响，刮风是不是吹断了这个运营网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但是呢，我看很多的部分的听众网络上收听，像我们的听听 FM 啊什么的都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大家是怎么样来收听的呢？胡谢迪说了，窗外的风在吹走雾霾，盼望音乐带来欢快。是的，音乐带来欢快还有温暖呢。所以我想问一下，此刻大家各自在哪里收听，此刻的音乐广播的信号还好吗？大家可以在冬日的时候多听一下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内容，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我觉得在冬天聆听他们的作品好像都倍感温馨与温暖。为什么这么说？即使是贝多芬，我们老觉得他是生气的贝多芬，其实他音乐中有很多的柔情与温暖。 玉林说的就很温暖，说因为生病了，所以在家听古典也流行，我被治愈了呀。这个精致典雅的音乐正在听说了，最爱莫扎特。说今天在蜻蜓 FM 收听，信号有点问题，有点时断时续，那大家还是换我们的蜻蜓 FM 吧。我再重问了，这个五重奏，单簧管五重奏和单簧管协奏曲如何分辨？当然从乐器上就可以分辨呀，单簧管五重奏和单簧管协奏曲，单簧管协奏曲是管弦乐队呀，而且的作品编号不同啊，像走出非洲大家最熟悉的那一段单簧管协奏曲慢板乐章，作品的编号是622号，而这一首呢，作品的编号则是581号，而且从旋律上也是各不相同呢。越是寒冷越是温暖，怎么说，因为冷所以才感觉到热情如火的可贵。是啊，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来听他们的卡林卡。刚刚这首是卡林卡，卡林卡的俄文的意思其实是雪球花，用来形容姑娘的美丽。我想对于刚才那首作品大家非常熟悉吧，真的是越是寒冷越是温暖，热情如火。He说了，我以前也是用蜻蜓 FM， 因为总是这样收听，有时候信号不好，所以呢后来弄个小半导体收音机，一切就 OK 啦，还省流量。其实用传统的方式来聆听广播，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复古的美好，像回到了过去。 He 说了，我在街上收听，温暖的音乐来了，好像也不冷了。这里同样给大家带来的是维也纳古典乐派作曲家的作品，这是海顿，他的降 B 大调第4号弦乐四重奏日出第一乐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海顿的弦乐四重奏日出的第一乐章。我们都知道海顿被誉为交响乐之父，其实他也是弦乐四重奏之父。许多评论甚至认为海顿对于弦乐四重奏这种音乐形式发展所做出来的贡献甚至超过对交响乐的发展的贡献。但有意思的是呢，海顿自己也承认自己使用这种创作的形式真的是纯属偶然。其实很多内容我们的发现的人类的发现都发现是纯属偶然，可见海顿是在不知不觉中完善了弦乐四重奏。其实我能理解这种完善指的是声部之间的平衡、乐章之间的平衡、和声曲式之间的平衡。而海顿呢，刚才也提到他是完善了弦乐四重奏，而且并非是刻意创造或者革新。可以说海顿对于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可以说是影响巨大的。这里我们听到是他的日出。接下来回到一开始我们节目的风格，还记得吗？为你带来的是格林米勒的旋律，而接下来呢则为你带来的是格诗温的旋律，叫做我找到了节奏。单簧管在这里的运用和刚才的莫扎特感觉音色上音响上又不同了。来，我把它从头让你再听一下，一开始的单簧管的出现就好像是格诗温的他的蓝色狂想曲，其中的单簧管一开始的出现也是很引人注目的。来听听这首我找到了节奏。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一开始的音乐让我们在冬日里也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就好像是春夏秋冬，一年有四个季节，桃红柳绿的春，骄阳似火的夏，天高气爽的秋，以及白雪皑皑的冬。不知道北京的第一场雪这个冬季什么时候会下呢？下半时段的这一首，接下来要给你带来的就是刚才我们上半时段没有听完的《我找到了节奏》。格什温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俄国犹太裔的家庭，他写过大量的当时的流行歌曲、爵士乐和数十部的歌舞片。格什温的作品在那时候就是古典也流行了，他的作品中像《蓝色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古巴序曲》，还有《阿弗加的钢琴协奏曲》等等，都是在音乐厅里演奏的，算是古典和流行结合的音乐吧。所以他的音乐也正是古典也流行的代表。这里我听到的是《我找到了节奏》。经常也说当代的爵士是最接近当时古典音乐的状态，因为当代的爵士音乐家同时也是作曲家，他们自己来创作，自己来演奏。而格什温一般来说我们听到的所有的钢琴协奏曲的部分都是格什温自己来演奏的，包括当时的这首《我找到了节奏》。 古典也流行。 听到这首，我找到了节奏，其实脑海中有很多的回忆在其中，想到曾经转播过不少柏林的新年音乐会上，西蒙拉特很喜欢演奏格什温的作品和一些美国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可能觉得更接近时代吧。他对这些爵士的音乐也是情有独钟。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为你带来适合在这个天气有点冷的冬日的午后。